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声音 演出， 城市父母放肆破听。 各位小伙伴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叶。这个时间可以在微博上搜经典969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晚的夜，找到我们的直播帖，跟我们一起在线互动。今天都在跟同事聊高考的话题，说今天天气还蛮好的，希望小伙伴们蒙对一个算一个，背过的全都记住，看完题目嘛，心里面就有答案了。这次呢比之前所有的摸底考都考得好，跟喜欢的人可以考进同一个学校，怎么样？说女孩呢要富养，这个富呢应该是丰富的富，如果你从小高雅艺术学一圈，运动项目练一个，青春期接触各种叛逆文化，交往各种阶层的人士，什么都见过了，可能就不稀奇了。学术神棍啊，乐队青年啊，所谓的独立艺术家什么的，如果水平不够的话，姑娘根本就不稀罕。所以还是建议女孩子嘛，趁年轻多出去旅游啊，各种大好山河人文历史看过了之后，眼界就开阔了，也不会再拘泥于情情爱爱的小事了嘛。 变色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准备好了 3-2-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2-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开始倒数 3-2-1， 删除我的孤单，默然默，即使深刻，爱亮了 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 变色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却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总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我准备好了 3, 2, 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 2, 1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开始倒数 3, 2, 1删除我的孤单， More and more 尽是深刻。 I love her, I show her, I'm always onlineOne,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one to one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我开始倒数 3, 2, 1，删除我的孤单。 I love her, I show her, I'm always online。笑了 I'm always online。 最近国内某个论坛呢发起了一场最爱的女神大赛，然后有很多的直男关注。参赛者呢包括刘亦菲、林青霞，还有迪丽热巴之类的128位女神，上至60后下至90后，战况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了。经过了几轮投票之后呢，最后总票数高达几百万张，评选出了邱淑贞、高圆圆、王祖贤、朱茵进入前四强。最终呢，邱淑贞击败了高圆圆夺冠了。不知道这个结果你是不是赞同？你心目当中的女神又是谁呢？ 逢场作戏都看杂技，到现在还是很佩服你，幸福送到嘴边，亦眼生想放弃。为了够格，做梦都想起相识得到什么，却记不起我性格太难过，既已知道是自作，拿我所需的落寞。 心的不会是我。 我表妹说她刚大学毕业呢就被催婚了。我觉得高考吧，不管考没考上，还是要抓紧谈个恋爱的，不然以后你可能就是会这个样子，有一个大学操场呢挂着一个横幅说热烈庆祝苏姓之同学大学单身四年，万一认识了这样的损友，真的是欲哭无泪，也很绝望啊。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通黄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间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而我也，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将我的手隐藏自己的疲倦，表达自己的狼狈，放纵自己的狂野，找寻自己的明天，向你要求的誓言，就算是你的谎言，我需要爱的慰藉，就算那爱如潮水。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而过夜，任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将我的手走，那一个人爱我，将我的手紧握，抱紧我，问我爱，别走。 我觉得大家经常呢对性格特质还有性格缺陷有一些误解，我觉得只要某个特质呢不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就完全不需要纠正。比如说内向也挺好的，也不需要跟别人打交道，只要自己觉得开心而且生活的舒适就好了，没有任何问题。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亨利卡文迪什就超级自闭沉默，终身未婚，基本上是不跟女士或者是陌生人说话的，在家里面还专门加装了一个楼梯，避免遇到自己的管家。他会留一张字条交谈，比如说晚餐一只羊腿之类的，但这一些一点都不妨碍他研究氢气的性质，证明水并非单质，发现库仑定律还有欧姆定律，精确测量地球的密度等等。所以说嘛，只要有一个当德文郡公爵的爷爷，有个当肯特公爵的外公，有个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爹，继承大笔财富，一度成为伦敦银行的最大储户，去世的时候还能够是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的话，就可以完全开心的舒适的自闭下去了。那如果我们没有，那当然就不能了。 离开你我安静的城里， 剧情，我的泪留在心里，学会放弃。听你的声音，一点点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让想念继续，让爱变透明。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你让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无奈的是气象储存爱你的记忆。真希望雨能下不停，雨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无奈的是气象储存爱你的记忆。真希望雨能下不停，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 当年高考前呢，老师跟家长就反复教育我们说，高考成绩、专业、学校决定了你今后的大学生活、事业方向、家庭幸福、生意兴旺。我们听了那么多遍，深信不疑，对不对？现在毕业了之后呢，不管是主业、副业还是业余爱好，果然全都跟大学专业一分钱关系都没有呢。有多少人是这样？ 一盏绿洲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旧地如重游，月圆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无人可走我。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旧梦回忆是难受。

两颗心，三个字是我爱你，不聊事就溜出去，期待每天在一起，巴不得黏着你，就这样的不分离，是全是累的爱情，从一到十等于我恨你。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come on,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One for all, all for one, yeah, 我爱人人，人人爱我。One for all, all for one, come on,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One for all, all for one, 我爱人。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说，当女人从家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包包在潜意识呢给了她们某一种情感依托。女人对包的热爱呢，体现了马斯洛的层次需要论，安全感是生理需要之上，人的本能需要。在某一些场合呢，提包还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内心的紧张和不安。所以男人应该怎么样给女人安全感呢？你懂得，给她买包就好了，包治百病。 也是人机

最近网上呢有一个非常火的 app 叫做 Make App， 可以一键卸妆，这一下气氛就尴尬了。天哪，到底是谁发明了这么恐怖的东西，完全就是跟人性背道而驰好吗？新下班的时间，希望你今天一切过得都好，明天一切过得更好。明晚同一时间22点，不见不散哦。晚安，拜拜。 我

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烧毁不去苍白，好 声叫醒他。盼望踏上思念路，飞中千里沙，天边归雁披残霞，相伴在何方？黄沙吹漏了岁月，吹不老我的思念。曾经多少个情人，梦回情。 随时随地听经典。 前行，我有诉不清的悲喜，寄托在梦里带给你，虽然千山万水隔离，但愿在梦里相 是随地听经典。 是雨是阴，是爱是愁难分，离合有缘分，当初心印心，今朝恩怨情问，又爱又憎，情是愁根，劳燕分非为何因，悲秋天白感，心中苦恼万分，静下孤单的我，无限痛心，难再见爱人，岁月侵多少恨，痴心不变更，孤单有谁问，寒夜里怀念往事天地云，恨满腔难忘有日永相亲，残梦破伤我心，爱恨难移内心留血痕，是怨是恩，是爱是愁难分，离合有缘分，当初心印心，今朝恩怨情问，又爱又憎，情是愁根，劳燕分非为何因，悲秋天白感，心中苦恼万分，剩下孤单的我，无限痛心，难再见爱人，岁月侵多少恨，痴心不变更，有谁问，寒夜里怀念往事天地云，恨满腔难忘有日永相亲，残梦破伤我心，爱恨难言内心留，

像满满的火 随地听经典。